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22集，再次请神。冬至努力将心神放空，不去胡思乱想，也把周身一切干扰因素都尽力地摒弃在五感六觉之外。喧嚣声、打斗声逐渐远去，鬼师与千师勇的威胁似乎不复存在，龙身与人魔的殊死对决更被他遗忘在九霄之外，近在咫尺的神秘人威胁他也完全忘却，脑海被默念的咒语占满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想。紧紧缠绕在身上的丝线好像不再有感觉，他的身体逐渐变轻，好像有种逐渐往上飘的感觉，但又没有完全离开躯壳。冬至慢慢睁开眼，他的意识依旧存在，但这副躯壳里却似乎不再只有他的意识存在。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，即使他已经请过几次阴神，仍旧无法适应这种感觉。另一股意识成为躯壳的主导，而自己的意识被挤到一边，身不由己，朦朦胧胧，看见什么听见什么都像是隔了一层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个声音，确切地说，这个声音是从他脑海里发出来的，威严沉厚，带着层层的回响，仿佛亘古之音，宛若天际之乐。 汝之所求，是为诸邪灭魔，云。 就在这一瞬，冬至身上一轻，丝线尽数断开，随着无数鬼尸从凹槽下面涌出，凹槽下面渐渐清空，眼看再没有鬼尸出现，俊美的年轻人终于迈开脚步朝凹槽处走去。凹槽三尺见方，人要下去也是可以的，但他没有急着下去，而是先蹲在边上，低头往里查看了片刻，然后从随身带来的包里掏出了一样东西，炸药，而且是量不小的炸药。这一炸估计不止凹槽里面，这一整片地下都会全部遭殃，甚至连亡灵那边也会受到波及。但年轻人面不改色，仿佛手里拿的只是一份食物或一捧花，再寻常不过。他拿起炸药包就往凹槽里丢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旁边飞起一人将炸药踹开，炸药包直接飞到洞窟的角落里。年轻人没有急着去捡，反是扭头一看，讶异挑眉， 你怎么挣脱那些丝线的？ 这句话刚说完，他立刻敏锐地察觉到冬至的变化。眼前的冬至不是刚才那个初出茅庐的特管局新人。 你是谁？ 冬至面若千年坚冰，不动波澜，看他的眼神却微微悲悯。 丝弦本无心，既有幸修为人形，为何不继续修成正道，而要掺和人间灾祸，相助邪魔？ 你到底是谁？ 冬至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年轻人的反应很快。 我知道了，原来这小子请了阴神上身，没想到他还真有一手。不知阁下是哪位阴神，是这墓主梁为妻，还是西夏的哪一位国王？ 吾之名讳非汝可问，速速退去，勿扰此地清净，可饶尔等一命。 我见你在这里活了上千年，才客气询问一声，你不说就算了，我也是受人所托，忠人之事，今日这件事我是一定要完成的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人已经朝冬至掠来，手中食指张开，透明丝线齐齐射出。那剩下的半句话是在丝线快到对方面门才补充完整的，这一手已经快到了极致，他手中十根丝线全是能够断金削铁之物，分上中下三路分析而去，天罗地网，饶是冬至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全部躲开。这些丝线携着粒粒之风，跟刚才只是为了捆绑他不同， 但凡有一处沾上人的身体，立马就会将对方的肢体削落下来。但丝线到了冬至面前，冬至竟然凭空消失了。年轻人一愣，动作不由得跟着一顿，但他的反应极快，突然回头。果不其然，冬至出现在他的身后，手里不知何时握着原本被丢在一旁的长手剑，以神鬼莫测的速度刺向年轻人的身体。年轻人痛呼一声，身体往前掠去，不敢做丝毫停留。龙身给冬至的这把长手剑自然不是寻常剑气，剑身本身的威力加上阴神加注在剑上的神力，年轻人的身体当场就被长剑贯穿，鲜血四溅。他扑倒在地上，惊骇地看着冬至持剑而立，面容冷漠的模样，感觉鲜血一阵阵地往喉头上涌，连呼吸都不敢用力，更不敢妄动半分。但对冬至来说，他意识自己的身体站立不动，没有穷追猛舍，彻底把敌人杀死消灭，不是为了装逼或故弄玄虚，而是冬至的身体快要支撑不住了。换言之，虽然这位阴神很强大，连那个年轻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无奈冬至这个容器太弱了，阴神与身体无法完全融合，要么身体受损，要么阴神离开。而冬至能感觉到，这位阴神似乎也不想对年轻人赶尽杀绝。 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此人修行不易，吾不愿杀之。 他是谁？ 冬至忍不住在脑海里问，但阴神没有回答他。 吾仅为一缕神念，并非尊神本体，在此上千年已消耗七八，今又助你一臂之力，此番过后便将烟消云散，望你擅自珍重。 冬至吃了一惊，还没来得及询问，就感觉身体木的一沉，他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，胸口的血气翻涌，难受至极，忍不住呕出一口血。此刻龙身与人魔的对决也到了关键的时刻，人间爱恨情仇从未断绝，怨恨之力时有滋生，久而久之凝聚为魔气，所以人魔也未从消亡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卷土重来。这一次的人魔似乎格外狡猾，特意化身无数，所以被数次消灭依旧残留了一些魔气，这些日子又重新凝聚，死灰复燃。而这地下洞窟，所有的鬼尸与千尸俑，就是人魔天然的滋养场所，他的魔气在这里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，这里相当于他的主战场。龙身置身魔气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包围之中，感受比宋志存他们还要深刻，因为自己的抵抗越厉害，魔气的压制就越厉害，仿佛愈强更强。黑雾在他周身翻涌澎湃，仿佛恶魔发出嚣张得逞的笑声，拼命让他快点放弃抵抗，彻底坠入魔道，成为魔气的一部分。他一动不动，浑身的真气凝聚为手中的剑芒，那一丝光亮与翻滚不休，弥漫半个洞窟的魔气对抗许久，却始终不曾消失，虽然渐渐缩小，却越来越亮。 特管局那帮老头子能给你什么好处？成日有事就让你出面，让你奔波，却至今连个局长都不肯给你。龙身，你堂堂半仙之体，却要在别人手底下讨饭吃，成天蝇营狗苟，不觉得颜面扫地吗？魔气能给你永恒强大的力量，只要人间在，魔气就在，你不用当特管局的走狗，更不用听别人的话，你就是你，你可以成就世间力量的极致。加入我吧，龙身，力量就在你的周围，为什么不跟他们融为一体？ 这些声音不是人魔说出来的，是人魔植入心底的魔音，也是魔用来蛊惑人的把戏。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。 多少修为深厚的人，因为抵不过自身欲念的驱使，转眼就堕入魔道，万劫不复。古今中外，不乏神明堕落的传说典故，世间芸芸众生就更不必说了。他们脆弱，他们容易被纸醉金迷所左右，他们向往荣华富贵，喜欢尽情享乐，却又懒怠不愿劳动，希望能走捷径，希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功成名就。这些都成为魔能够入侵人心的弱点。人魔不相信龙身没有弱点，狂风将斗篷高高鼓起，斗篷之下人魔的面目若隐若现。如果冬至跟何玉在这里，他们可能会大吃一惊，因为兜帽下面没有人脸，没有五官，而是一团浓郁的黑气。黑气不停地往外流溢，又随时吸收鬼师身上的魔气，彼此交融，互为一体。龙身将剑慢慢地往前推，一寸一寸没入翻滚的黑气之中，却光芒不减。在外人看来，他的速度其实很快，身体与剑光相融，化作一道弧度射向人魔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